百亿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忘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三票，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周雨玲。 我是段雨言。 我们诵读的篇目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会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我只愿， 而我只愿 面朝大海， 面朝大海， 春暖， 春暖 花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3.6，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西三环的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方向，建国路华茂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 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像刘强在 刚刚过17:00的时候发信息了，说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是有的。 嗯，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时间，在里边呢再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对对对，一定是在直播时间当中肯定能看到。 对，5点到7点哈。今儿在节目当中哈，终于可以跟大家来说说吃这事儿了。我记得前两周咱们一直说怎么减肥是吧， 嗯， 怎么运动是吧， 但是我觉得今天说吃肯定也是怎么吃得更健康， 哎， 或者说为什么要这么吃，这个这么吃它有多重要 哦。 嗯， 那我先考考哥吧。 来， 你觉得一天当中咱们吃那么多东西，吃那么多顿饭， 嗯， 哪一顿饭它最重要啊？ 夜宵。 其实我也想这么说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晚上饿得直挠墙，你不吃点东西真对不起自己。 是，人都说了马无夜草不肥嘛。 啊、哦嗯，但是咱们不能肥了哈，咱们得健康。 是的。 所以呢一打早上起来哈，这个咱们就得吃得好，吃得多、嗯、吃得有营养、嗯。所以我觉得一天当中是不是早餐最重要，这事儿咱们得问问咱们的到场嘉宾了哈、 嗯。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常务理事徐静。徐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嗯，徐老师经常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我记得去年咱们在直播当中就是提到的关于健康美食的问题。嗯，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的一个方向实际上就是早餐。 对， 早餐可重要了，因为也听很多人说早餐都怎么怎么重要，如果不吃早餐就会怎么怎么样。 嗯， 包括说减肥的人群，早餐你也不用慎着，该吃吃。 嗯， 啊，说早上起来一定要吃得像皇帝一样。啊，我但是我们通过了很多嘉宾也说了，皇上早上起来吃的实际上也不多， 而且人吃的更早，可能5-6点就吃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呢，也跟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 哎、 也问问大家。 好，说说哈，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吃早点吗？一般您吃什么样类型的早点？爱吃什么早点？当然了，如果说我就不吃。那您跟我们说说您为什么不吃啊，是没时间呀，还是说您就不喜欢吃啊， 或者说、啊、您不吃早点您近一段时间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 哎、 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 CHWL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来，嗯，我们得先问问专家徐老师，嗯，早餐真的很重要吗？ 嗯， 特别重要。其实我们要比较严谨的说应该三餐都重要 啊， 那你中午承上启下的也重要，但是早餐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老是提早餐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把早餐当做一顿正餐，他觉得午餐和晚餐得正经吃，早餐是可有可无，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管在哪儿就特别强调吃早餐。 嗯， 啊，因为早餐确实是，我觉着您说您头天晚上比如说7点吃的，到第二天早餐都不吃，再到第二天中午，这个时间确实是太长了。 对， 嗯、 你想头天晚上可能早的6点多就吃完了，晚的可能也8点多， 啊、 您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也得7点多才能吃早点吧？ 而且他要不吃呢，就到11-12点了。 哎呦，那 所以这个时间对于身体来说，它是需要能量补充的，然后你大脑的运作也需要一些葡萄糖，你这些都不给他吃的话，最明显的其实还不是我们成人，最明显的是孩子，就是家长如果忽略孩子的早餐，他其实到3-4节课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好好听课，是他已经 低血糖，有点低血糖的症状，打不起精神来听课了。所以说其实早餐这个补充在一天当中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 现在还好，因为学校啊幼儿园基本上在上午的十点会有所谓的加餐。而且这个加餐呢，而且还都是营养配餐，也不是说 学校也有吗？现在 有的学校是有的， 至少有的学校是有的。 对，其实这样是对的，给孩子一些补给啊，那能也就是让他唤醒一下他那大脑的兴奋性吧。 是 对, 对吧， 是。反正我就发现我越吃早点中午越饿。 哎，有这样说的。 哎，这为什么呀？ 就是说他吃早点，其实你到一定的时间养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你饿是正常的。就是你不吃不吃早点到中午也应该饿。如果就像以前我们老说饿过劲儿了，就你越不吃他没有这个反应了，其实倒是对身体来说是不对的。你早晨该饿的时候饿，到中午正常的时候又想吃饭，其实这证明你消化系统和你的食欲等等是一个正好好的循环，是对的。 哎呀，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你看我晚上大概9-10点钟我就上床了，躺着睡觉了，基本上睡8个小时到早上起来了，那我一般都是在睡觉啊，这段时间我没有运动啊。 啊，不你是没有运动，但是基础代谢这些都有的，就说你所有的能量不是你动才消耗的，你哪怕不动，你是作为一个人，那小宝宝婴儿他也不能不吃不喝吧，就是说你自己的基础消耗好多，然后呢基础代谢哈好多，就必须让你增加这个能量。你换句话说，现在有几个人是8-9点、9点多就睡的呀？ 对， 他肯定是会到11-12点的不少，或者甚当然熬夜也不好，但是最起码11点之前睡的我觉着不算，年轻人不是很多。所以你这个吃宵夜又怕胖是吧，晚上又不吃，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再不吃，我觉得最起码的有点对不起自己。 对， 其实咱们说了半天你怎么那么拧呢，就非得找就找各种理由不吃，其实对自己是，咱就不说只教给他怎么吃好，就不告诉他怎么吃不吃的不好了，因为不吃确实像一些就是现在胆囊炎这种疾病在年轻的人当中都有发生，甚至像是肥胖啊痛风啊，并不是说你早晨吃你就会肥胖痛风，往往你不吃你中午把热量把早晨的都补充回来了，你又不均衡，然后又会胡吃海塞一顿，那你还不如按部就班的呢，三餐。甚至好多现在女孩比较讲究的，她还额外的有两点呢，就上下午加餐还会吃点水果呢。 是是， 这样是好的，是对自己好。 那我们不拧，我们听徐老师的，我们听徐老师的话。那早上起来这顿早餐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得吃好了，吃丰盛了。我头天晚上我炖一锅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炒四个菜，我再做点面条，包点饺子，好嘛，就得丰盛啊，吃的得多呀，行吗？ 这样的人吗？ 有 、真有啊！ 我们部门里的一个同事，人早上起来，当然那是新婚啊，早上 就新鲜劲儿吧。 反正是新婚，人家早上起来5点起床，专门给老公炸带鱼， 嘿 啊， 就为了早上起来让老公喝稀粥的同时吃炸带鱼。 哦，咱先不写不说早上吃油炸的怎么样，这份心思还是 特好 啊，这是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反正就是我就这么做营养，我从来都没有说早晨会给自己家炖肉啊炒菜啊，我敢说几乎是没有 啊。 但是拌菜比如炒拌菜这肯定是有的，可是我也从我们家的厨房或者哪儿换气通风的时候闻到过，就是我们那个楼里面、天天早晨邻居有6点多钟炒菜的味道，还觉得挺香的。我估计那是为孩子等到上学之前确实有，但是炖肉炸带鱼这确实我以前听到的不算太多。 当然了，就是我们在今天做节目之前也专门找了一些资料、找了一些资料。这是中国网的曾经公布的一项有关早餐的问卷调查，共有1000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调查。80%的参与调查的朋友说会吃早餐，也有80%参与调查的网友呢是说听妈妈的话啊，妈妈说吃啊，我就得吃，所以慢慢的也养成了一习惯。20%的朋友说不吃， 还真不算比例不算低了，5个就有一个不吃呗，是这么理解吧？ 是的，是的， 其实我觉得想想咱们小时候，妈妈叨了最多的也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哈，就是催吃 吃完早饭去上学。 对， 那会儿学校不管那个早餐，尤其像我们这年龄比你们还大很多的话，那真的是这算早晨说孩子或者催孩子一个重要的内容，就赶快扒了两口饭去上学。所以他从小听到大，给他一个特别的深的印象，就是这早上是这么点事儿，你必须把早餐这个事儿完了，跟刷牙洗脸一样，完了你去可以上学上班。这个我觉得也算妈妈虽然叨了吧，叨了这么多年也算是一个贡献， 有效果， 有效果。那20%。我认为是好不容易不用妈管我了，是吧，没人管了，上大学呀或者是工作。有一个男孩子是他妈妈天天给他钱让他去吃早餐，但是不能自己负责不了，他中学生了嘛，然后到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妈妈才知道，不知道怎么一个透露一信息，说他把一学期所有吃早餐的钱全部买了他喜欢的那会儿是叫什么卡，我也不懂孩子玩的，反正就总而言之没吃过， 哎呦， 瞒了他妈妈的一学期。我想现在就按照现在这早餐的价格来说也不少钱， 当然不少钱呢。 对，他妈妈每天会给他，就说这样的孩子你就控制不了他了，因为他吃不吃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每天就拿着钱走了。所以说还得是从年轻的，比如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告诉他们啊，这个重要性，希望那20%不吃的你好歹吃两口。 对，您一说这好歹吃两口吧，就让我想起了，确实是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因为时间太紧张了。就比如说我们像早间的要直播的，可能早上起来吃早点的时间也就10分钟，或者15分钟。 你可以等下节目吃。 对，你下节目也不晚呢。 我们单位啊，到9:30呢，正好可以吃。但是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吃早餐的这个时间是太短了。但是刚才徐老师又说了，早餐又这么的重要，营养一定要丰富，种类要丰富，吃的又不能少，因为咱要吃的多一点，咱们得有咀嚼的时间呀。那您说这早点应该吃点什么，怎么搭配更营养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像你说的，都有，就你想到的，其实你想到的所有的食物放在早餐都不为过。 哦， 你像谷类，你得吃点，比如面包啊，这都算谷类，包子是吧？甚至说不好、不太好的油条，这都算谷类。然后呢，你得有个鸡蛋吧？这鸡蛋白水煮蛋多快呀！ 是是是 啊，然后还牛奶，让你乐。刚才你还说白水煮蛋没时间呢，是吧？ 我就是 其实那个算是，我觉得算，你就扔到锅里头就别管它了呗。你洗漱完了，它就熟了。然后牛奶。甚至你觉得牛奶麻烦，乳糖不耐受，我真见过这样的。就我劝他喝牛奶以后，他就跟我联系，说实在不行，跟腹泻一样，就跟那个肚子坏了一样，甚至连班都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个男士，这么多年不喝牛奶，有不喝的试试，真的一喝那真受不了。所以他没有那个身体里头缺乏乳糖酶嘛，分解乳糖的酶，然后酸奶也可以，实在不行奶粉也行。所以说这样你就算也差不多了吧，再讲究一点的焯拌个蔬菜，或者你先酱点酱牛肉搁在冰箱里头，吃的时候加烧饼或者面包吃两片酱牛肉，这都是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了。 就是花样一定要多，多吃点没关系， 哎， 是吧？ 你上学的时候吃什么早点？ 我早上起来应该是都是我妈准备的，反正啊外边买的少，一般情况下我记得印象深刻的都是头天晚上，我妈会留出来点 啊， 就剥出来点菜，然后留出点干粮，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加热或者一扒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经常吃烩饭 啊， 就是把那 我也是， 是吧？就是把那菜呀、饭呀，早上起来咔一咕嘟， 那不就遮罗吗？ 就遮罗呀，北京话就遮罗。然后一人一盘不是一人一碗就吃去呗，热热乎乎的，尤其是冬天特别香。 对， 啊，这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但是您说那些西式的，比如说什么又摊个鸡蛋吧，又喝点牛奶，小时候没怎么吃过， 对， 没怎么吃过， 对， 没有。 小时候还有那种，我就记得，就比如说我早上上学，我妈有时间了，她可能帮我炸个馒头，炸个鸡蛋，是这样。如果要是没时间了，就给我腾一个馒头，然后让我往里加一块酱豆腐，然后我就 也行， 对， 一个手拿着酱豆腐，这个扶着自行车把一边吃一边走，大概就是 这是其实最传统或者最接地气的早餐。 对， 像你们可能 那么年轻都觉着没有这些面包啊。那我们小时候就我觉着啊，我整个小时候吃的全是现在的折螺、 哦、是吗？ 或者我们原来也叫烫饭、 哦、烫饭，对对对， 就把头天的汤啊或者饭啊烫，其实真的冬天要吃一碗烫饭，我觉得这一路都不冷， 特别舒服、 啊、特别暖和、 嗯嗯、 所以你这样提醒我了，就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冬天哈、啊、当然今天比较暖和了，就是说冬天的时候你吃点这汤汤水水热乎的，你跟不吃的感觉不一样， 对， 你就不如不吃的，它有点哆嗦，你就不至于那么冷。 嗯，没事，您提醒的对，明儿还后儿就降温。 哦， 对，因为要刮风嘛， 要刮风， 要刮风。 哦、 对，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信息啊，看来啊 ，get 到了大家的各种点。 对 啊，大家都在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啊，有在这儿撒狗粮晒幸福的啊，豆蔻，他说。怀孕已经到后期了， 嗯 啊，老公天天早晨6:30起床给我炒一青菜， 嘿， 再配上前一天晚上预约好的杂粮粥，就是放在那个包里头预约的粥， 听着就舒服， 对吧？ 嗯， 等同于我们同事的炸带鱼， 真是 是吧？ 但是您这更健康啊 啊！ 我觉得吧，他这个是孕后期，他得控制胎儿的体重。 不，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糖类，比如碳水化合物，可能是。足够， 对， 但是对于优质蛋白质来说，到后期它需要的每天比我们接近要多20来克呢，20来克，100克牛奶才3克，你想20来克的蛋白质，它这早晨费这么大劲炒菜，我这么说他不会不乐意 啊？没有 没 有， 您就提关， 你费这么大劲炒菜，不如说给他加点鸡蛋或者酱牛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相对来说动物性的食物可能蛋白质更优质一些， 嗯 啊，给他加一点，然后再搭配这炒菜就更。就完美了， 对，对 嗯，它需要优质蛋白质， 更丰富哈。 嗯， 好， 放心吧，我就回一会儿听众豆蔻就发上来。好的，我跟您说一下，我周一到周日我老公早上都分别弄什么啊，又开始晒幸福， 厉害了， 是是是，来 来， 另外还有别的朋友说的， 艾尔卑斯说了，老师，我能问问为什么我一喝奶就闹肚子吗？ 对，就是乳糖不耐受， 就是这事儿啊， 这事儿为什么小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常年不喝，它这个功能就慢慢的就喝奶不行，那你怎么办？就喝酸奶。因为它把乳糖分解成乳酸，就因为发酵嘛，所以酸奶它不存在你这个问题。 嗯， 而且酸奶跟营养跟牛奶是等同的，这个俩不分彼此。有的说查食物成分表，真有这听众认真的。 当然了， 说完以后完了再给我回说的一样不一样啊？为什么酸奶蛋白质会低一些啊？或者各个低一些？就因为它里面加了一定的糖等等。那它一加糖，你同是100，你加了糖了，你是不是肝物质就会降一些呀、啊？你看我是100，就是纯牛奶或鲜牛奶，你100里面加糖了，加10克或加多少糖，那你肯定蛋白质就比我低一些。那如果你觉着这些不好，外边就太甜了，完全可以自己做。 嗯， 也太简单了，它是所有电器里边，上次我听谁说说就比手电筒贵一点，现在连半导体都没有那么便宜的，就几十块钱，它就一个恒温，就是发酵嘛。 对， 你今天也特别傻瓜型的，你就插上不用管它，就完了，它自然就行了。所以你自己做应该这些。添加的蔗糖什么的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自己做完酸奶觉得呀酸的不行，你也可以旁边放一点点蜂蜜呀、啊，喝的时候稍微加一点。你看好多就是外边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做的酸奶都给我们提供一点点蜂蜜， 嗯， 就因为它里边没加白糖，有点酸，所以你喝不了牛奶就喝酸奶啊。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就是反正是慢慢的吃一点饼干喝一点奶，让它慢慢的再恢复一下，就是慢慢调整。 哎，那您说比如说这个奶不耐受这能练出来吗？ 哎，可以啊，就我刚才说的， 就愣喝， 有的朋友愣喝不行、 哦、愣喝 你就上不了班了。上次我就出去我们那个健康教育中心啊，就全国有巡讲、哦、他也听我讲完了那个，然后他就喝，我们第二天不就开4个小时车就走了吗、 哦、 竟因为他停了， 哎呦， 就因为他好长时间不喝了，40多一男士嘛，真的是特受罪。所以我说我再也不这么就是特别的针对实际情况，就是根据他的情况，这个链是这样。嗯，有人尝试的 啊， 啊， 先不说苏打饼干油不油咸不咸吧，就这先不提啊，他就是吃点苏打饼干完了喝一点牛奶今天就完了，就是再吃别的正常吃早餐，就这个奶就到这个牛奶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每天一天点练，过一段时间他真的就问题不大，就加主食、 啊、嗯， 然后从少量的慢慢的 因为谁从小也没说乳糖不耐受，也有，现在有小宝宝不耐受，那很少，所以你就是慢慢的可以，如果你不想这么较劲，就喝酸奶， 嗯， 就可以了。 嗯， 营养都基本一样的嘛。 嗯，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比如说那这个牛奶那么重要，但是有人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也有可能是因为觉得口感呀、啊、口味啊不喜欢，那有没有别的能替代它的？比如豆浆还是什么？ 这样，豆浆你问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大自然孕育我们的食物啊，就像我们每个人似的，谁都不能替代谁。就是豆浆好在它是也是就是说是植物蛋白特别优质， 对呀、 啊，但是它补钙不行，就是也行、嗯，但是比不上牛奶。 对， 牛奶的钙是别的食物、哦、为什么我们这个单选哈？比如考营养师的时候，谁最补钙是一个单选的题，没有学生答错的， 就是牛奶， 就是奶制，就牛奶就乳制品吧， 啊、乳制品 包括 啊啊， 就没有同学错。为什么？因为老师从开学就给他讲补钙的首选，嗯、所以你喝豆浆，我们不能说豆浆不好。但是现在缺钙挺严重的，实际上我们40多岁一测那个骨密度，好多朋友都不行， 对， 是吧？或者临界、嗯、或者说不行， 没事， 所以他得补钙、 哦。 可以这样， 怎么着？ 就是如果奶这个不耐受的话， 嗯嗯， 还要补钙，早上起来改喝骨头汤。 哎呦，更不行，那才肥呢。 哇、哦， 会吗？就是拿骨头汤，然后我煮点面条， 溢不出去。就是它在骨头汤里边的那个钙，比如我们一天需要800毫克吧， 嗯、 它才一点一点几啊几毫克，这样根本就，不容你那个补钙，反而脂肪很高，你一下就胖了，那不行、 啊。 那个现在早就被批评了。如果是说，实在是不行。 喝不了、 啊、过敏 啊，过对过敏、 哎、你乳糖不耐受你可以让我慢慢，我过敏这可能不能生吃吧、嗯、那你就这样，比如说一个鸡蛋、 嗯、 半块豆腐，一把青菜，晒半个小时太阳，你可能 给它补回来， 你可能跟牛奶还能较较劲， 对 啊，你给它 纯天然 当然比较费劲，反正乳制品肯定是补钙的首选，这 必须得吃。 嗯，我们其他听众朋友这么说的，比如说怡然自得说，闺女初三了，为了保证孩子的精力旺盛，每天呢我都会在早晨一荤一素啊，包括那一些主食的干量啊啊，跟中午的那个配餐基本上是一样的，就为了让孩子能够在饮食上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位呢叫东路，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不吃早餐，所以我现在得了胃溃疡和胆囊炎，后来我就花了10年才把我这胃病啊都治好了。 哎呦， 但是现在呢我的后遗症是胖了啊，越来越胖了、哎呀快胖死了。 我那得吃多少啊？按说是个女孩子是没说， 没说。 我觉着就以我现在比如说规定我的能量哈， 嗯， 我就觉着我吃的很平衡很全面的话我都不够。 哦，都不够啊。 好多女孩子吃的，除非你真的吃啊，就真的死白咧的吃，就按正常，像我们说一个鸡蛋一牛奶一片面包加点酱牛肉吃点菜，这个能量不至于让你因为早餐胖， 肯定不会。 你想我们小时候，就包括二位主持人、 嗯、 我们就用那点儿头天剩的菜，然后给我们烫点饭， 嗯， 不想胖可我觉得到不了中午就饿， 很难， 应该不至于。他还是说嗯，也许主食吃多了，其实主食是挺让人那什么的，就是说你超过那个量，它热量是不低的。 我觉得吧，它肯定不是早餐的问题。您要是说让他把什么中餐、晚餐，甚至夜宵，您让他把那个菜单给发过来，您就知道他为什么胖了，肯定是因为别的顿。哎， 或者零食， 零食啊，对， 零食很厉害， 对， 是吧？ 或者是甜品， 尤其把那个酸酸甜甜那些都当成酸奶的 啊， 那里边的糖，你先看第一位， 对， 水呀、啊、糖什么的。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早餐的重要性哈。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话题，比如说平时您早上起来吃早点吗？一般都吃什么样类型的早点？或者说您为什么不吃早点？不吃早点之后，您现在身体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来互动交流一下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全国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哎，好的，这个时段主要说咱们国内的旅游天气情况。首先说一下咱们北京。目前呢，北京还是处在雾霾笼罩之中吧。大部分地区呢为中度到重度的霾，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请注意这个健康防护。那么预报今天夜间影响北京的冷空气呢，17点已过了张家口，半夜前后呢将到达北京。这样的话呢，雾霾将被彻底清除。大部分地区呢还将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平原地区可以达到6到7级，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扬沙，请出行的朋友啊注意防范大风和扬沙天气。大风天气呢将持续到明天的午后，风力呢逐渐减小到2到3级。受这次冷空气影响，明天呢北京地区最高气温预报仅有12度，气温呢下降比较明显，天气呢是乍暖还寒，应该说是忽冷忽热，请听众朋友们啊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注意增减衣物。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后天呢，发生在东北的南部、华北大部，还有这个华中北部和山东大部分地区的雾和霾呢，也会自北向南先后被大风和降温取代。在上述地区呢，还将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并有6到10度的降温，并有6到10度的这个降温。同时呢，在我国的华南和中东部，主要是这个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黄淮流域、长江流域，还有这个云贵和两广。包括福建这些地区吧，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在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这个雷暴。另外呢，就是在咱们国家东北地区的北部，会有明显的降雪天气。明后天在西北地区啊，天气呢主要表现为是大风降温，局地呢会有扬沙。总的来看吧，未来这2-3天，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啊天气比较复杂，特别是中东部的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啊会有不利的影响，请计划出行的朋友啊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防范不良天气影响出行计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黄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是车多。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还有咱们的徐静徐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有很多的朋友都分别晒上来了他们的早餐。 是 啊，真的是可以用丰富丰盛啊漂亮啊，真的好多词都可以这么说。 对， 当然了，洋溢这种幸福嘛。WNM 晒出来的很漂亮 啊， 真的就是 这像一件艺术品啊。 是的是的，桌上又有啊水果、青菜、鸡蛋、奶，包括还有少许的坚果、啊这些都有，一看就是非常热爱生活。包括呢像天天就说早餐自从有了娃我就离不开他了。其实呢以前吃早饭的道理我都懂，就是不愿意起床，但是有了闺女不一样了，我不吃孩子得吃，于是不管早上起来起多早，哎呀我都得给他做什么鸡蛋呢、奶呀、什么的，哎呀就得做，反正闺女不爱吃的我是不做。多好，这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幸福。哎呀真的特别好。 对，先得培养他爱吃，你知道吗？爱吃了以后再教给他说这有营养，这得多吃再均衡哈。 对， 小爱爱吃什么呢？他说我最喜欢做蔬菜煎饼，蔬菜切成末，哎，然后呢碎末上再摊个鸡蛋或者面粉，放在平底锅里的煎，煎成整形，我再撒点椒盐，然后配上牛奶和麦片，我当早餐吃、行吗？ 行，应该挺好的、因为他自己做这种煎饼首先来说比较卫生、 是 他自己做，再有一个呢他就把菜啊跟这面粉混在一起、也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还有鸡蛋， 然后他还有鸡蛋、然后再加杯牛奶，应该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也有了，而且快，所以他因为现在不粘锅也好熟嘛，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上班比较时间紧的人是可以借鉴的，挺好，真的挺赞的、我觉得可能不吃的那些人都不愿意了。这个发给咱们的都甚至比我们吃的都 不错 的、 是是是、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做的调查啊。这个18%的网友是由于觉得哎呀起太早了，没睡醒呢，所以基本上就没有胃口，你让他吃、他也没什么感觉。 是， 还有11%的网友呢觉得早餐不够美味，应该再多样一点， 是 要不然吃的觉得单调。 这要听着也倒都是有点，就是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都有道理。他有的年轻人就比如晚上加班比较晚，他就在选择当中觉着我吃早餐不如多休息一会儿，其实这个都能理解。或者说时间不够啊，其实我觉得时间不够可以到单位去解决这个早餐的事儿，因为有的单位是自己有早餐嘛，好多公司真的是有，而且我去了几个公司非常羡慕，就很丰富，你可以去到那儿吃没有问题。如果实在来不及去公司吃，吃快餐吧，比如说那可能随处可见的快餐比较方便，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有自己选择的，就你觉着稍微健康一点的那你就选那健康一点的，对吧？现在其实啊我们在这说了半天大家心里都有数，就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他都知道。 是 那你就比如你在路边买了一个这样鸡蛋灌饼吧，原来有的朋友就跟我说我就吃鸡蛋灌饼，你跟我说什么都没用， 香啊！ 但你说这鸡蛋灌饼你一边走一边吃，你就不如踏踏实实拿到单位，就是如果非要对比的话，那你可能吃这车上那车上的尾气，或者你一边吃一边有风啊喝风这种哈，那你不如到单位比如就一杯牛奶，然后你慢慢消化这鸡蛋灌饼，你买的时候跟他说多加点菜，哪么少给你点鸡蛋呢，反正就是你在就总是让自己退一步，但是这个退一步也是在让自己吃早餐或者说相对丰富一点的前提下。 但是至少啊中国网调查的这个数据嘛，不是说80%的朋友都是吃早餐的吗？那这80%的朋友至少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呢就是各占50%吧。一半说我在家吃早点。另外50%说我在家没工夫了，但是我在外头也得买早点。 我倒觉得都正常。 对呀、啊、对呀、啊、都 对, 对 都对。那接下来咱们第二节了，咱们也说说大家都吃什么形式的啊。说从形式上看呢，参与调查的朋友呢偏爱中式早餐，其中粥比较受欢迎。喝粥、比较 中国人嘛、是吧、 说以蛋白质为主的，比如说像鸡蛋呢、包子呀，最受欢迎的早餐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鸡蛋和包子是吗？ 说这得标配得有、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行。那接下来呢，比如说有豆浆油条啊、牛奶面包啊，反正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些早餐。 对对，特色很重要。 是是是，当然比如说像老北京，比如说豆腐脑啊，包括灌饼啊、 豆汁儿、 馄饨啊，对，豆汁儿啊、面条啊，这都有，这都有，就是分别就不是排在前面了， 对对， 分别往后。 那您说说，刚才呢，维哥也提了这么多种不同形式的这个早餐，哪一些个形式是健康的，是营养丰富的，是推荐给大家？就比如说，我告诉您哈，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我就去宁夏，去石嘴山那边，你看我们家有亲戚，大部分亲戚在那边住，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早餐就是什么呢？羊杂碎汤。他们那个羊杂碎汤是一大碗羊杂碎，里边呢还放了很多的辣椒，但是他们那个辣椒呢是看起来非常的辣，又油又红，然后你觉得很糊嘴很辣的那种，肯定吃不下去， 就有点像咱们吃拉面里头放的那个辣是吧？ 对，那个辣子、但是其实是他们当地产的一种辣椒。我姐就跟我说那个辣椒不辣，我尝了也确实不辣，而是只有辣椒的香，而且他冬天去吃的时候是就着那个汤汤水水的一块，哎呀，说的我现在都饿了，一块喝进去的那个辣子汤，你最后都能一滴不剩全部喝进去。但是我就吃完了以后很有罪恶感，我说大早上起来的就吃这么厚重的这个这么油腻的早点，是不是有点过？但人家说了，我们当地人都这么吃，男男女女都这么吃， 是呀、 也没看见有全是胖子呀。 对，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我也经常去外边讲课哈，人家当地也带我说别吃那个酒店早餐了，带你出去吃吧。然后我刚才那个王维说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个特色早餐，真的是不你改变不了人家，你也抗拒不了，因为他们就说一辈子都吃这个早餐，但是呢，他可能别的饮食方面，他可能早餐吃的像你说的对吧？但是他午餐和晚餐就没有吃的再这么油腻了。他可能就焯点水吃菜了，他绝不会三餐都跟羊杂碎类似的这种内脏的东西，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因为他比如说几百年来就这么吃过来的，可不能小看当地人的智慧。我也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咨询，那天我吃的什么我现在忘了，但是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我说这早上吃的比我中午吃的都厚重。 对， 我简直就有点不太敢。人家吃那一碗以外还救了一个当地的那个烧饼，是类似 火烧是吧， 啊，特别香。后来我说那你中午呢晚上呢，人家晚上给我反馈回来说的，人家就很简单， 哦， 这他总有协调自己的这么一个传下来的，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我的同学说，老师你老说什么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胡麻籽油啊，都这种油搭配着吃。他我老家就是那个胡麻油吧，比如说，那我太太什么都九十几了，我谁都九十几了，他为什么不能吃这一种油啊？我说，那从营养角度来说，它肯定是宽泛的，你个例不能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接受。比如那个刚雷，你说你去你亲戚家，你就吃羊杂碎，吃一天哈， 是。 你换句话说，你在北京吃一个月，你试试。 哦， 你肯定今天做的这要占很大地儿。 我，哦，对对对，我就该呼哧带喘了，我就。 哎，就是他其实。 对，然后我就跟老师我们俩都坐在嘉宾席上，要我老觉得哎呦这边太热了。 实际上真的你不能把当地它自然有祖祖辈辈传下来自己比较协调自己的这么一个方式，也可能它早餐是最后种，而且它晚餐是比较那什么的。但我相信现在因为年轻人的融入嘛，就当地肯定有老人他坚持，就像我们北京一些老人我就吃油条豆腐脑。 对， 那你再说油条比如说老人不适合吃啊，油炸的里边含什么什么，对对脑子怎么样哈，智力他我就吃，说我吃一辈子那我就不吃了。那当地的其实他也融入好多年轻的人的新的理念，我相信年轻人他不会每天吃这个，他也会借一些面包啊牛奶啊融入一些这个新的东西进去。 对， 其实还是那句话，你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他自己有他自己历历代代的，你长寿村呀，他有他历历代代的一套饮食的结构，其实你把他饮食结构全铺开来看的话，它也挺有，也有很多科学的方面。 是的， 嗯， 是的，吃早餐还是很重要的。像白画画啊，他就说吃，顿顿吃，连周六周日寒暑假我都不睡懒觉吃，七点准时起床吃早点。 嘿， 因为原来减肥啊，然后呢就知道吃早点是有助于减肥的，所以一直就坚持下来了。现在的体重虽然维持在了105斤。女孩啊， 嗯， 不多了已经。 她说，但是体型是非常匀称的，而且明显的有6块腹肌。 哇，哦，厉害了， 对吧？体脂是在19左右， 好低啊， 已经很好了。 好低， 18.5到23.9是正常。 嗯， 她实际上19就应该让我们看着比较瘦的那种。 对，所以她有马甲线，有腹肌骨嘛， 她，啊，就比较瘦了。 所以她就说吃早点很重要，特别是 亲身的， 特别是减肥的朋友，如果不吃早点的话。 更肥， 哎，再怎么饿都不行。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87.6也比较重视健身嘛。 对， 其实健身的朋友特别自律， 是 这些朋友吧，他在早餐方面特别在意，就不用我们过多的去给他做什么引导，他可会吃了。 嗯 嗯，这个女孩可能也会健身，要不然她怎么会练出来的呢？ 对呀，啊， 对她也会健身。 韩卫国说了，听广播我就想起了我高中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天天给我做牛奶，还有煮鸡蛋。我吃了半个月我就受不了了，感觉我自己都吃白了。哎，有这功效吗？ 也挺好的。 徐老师，我这天天喝牛奶， 没有一个食物能给人 吃白了。 不，它是这样，它肤色好，我们说尤其女孩子哈，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白里透红，它要达到这样的肤色，饮食起了很大很大作用。一个睡眠嘛，哦，运动饮食，它如果让自己比如铁什么这些优质蛋白质都不缺乏的话，它真的会皮肤相对比较好，比较红润。你像咱们仨现在都特别脸色，因为咱们热，咱们仨都是比较红， 白里透红。 哎，对，说真正女孩子，她不会说你吃什么就美白，但如果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含量丰富的 EC 合剂，本身就有的美容的作用，所以会让自己的皮肤相对来说细腻一些，就不会满脸长太多痘痘啊， 对， 或者太粗糙，有道理。 嗯。 那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吃早餐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你看中国网做的调查，没有80%的朋友们都是吃早餐的， 嗯， 那20%咱们就算他太忙了，或者说他实在是起不来， 嗯， 那个可以单说是个案。但是您觉得早上起来吃到什么程度是合适，比如说好，吃到撑 不行，奶对也不能吃到撑了，太对自己太好了，这好都打引号了。其实我还是赞成 吃到不太觉着饱。其实我们老说七八分饱，就有的朋友较劲说，你说七八分饱，什么叫七八分饱？ 对呀， 其实七八分饱距离撑还真的有点距离，就饱我估计已经九成了。就觉得哎呀再吃点还行，不吃也凑合了，这样已经算我觉得有点多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九分了还是七八分，我都已经 不清楚。七八分饱其实还比这还要少点， 还再少点、啊、 对，但是早餐我倒是觉着可以相对来说多一点、哦、晚餐还是应该说是少，就减肥的人晚餐吃到五成都行，就五六成饱都行、哦、你早餐还是吃的相对来说够吧。什么体验呢？就有的朋友说我吃顿饭、嗯、正好吃着吃着我去接一个电话、 嗯、 然后回来我不想吃了，那就证明刚才你吃的也差不多了，就是说基本上不吃也够了。其实早餐可以相对多一些，晚餐吧一定就觉得还差点，这个时候应该算就可以了。 嗯，真的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上来了他们做的早餐的照片，真的看哎呀这么丰富，除了晒幸福的同时，真的我跟磊子我们俩都想问在您家办个月卡呗。 好生羡慕啊。 对，是不是就是人家都对自己特别好。 对、 啊、都对自己特别好。您比如说像那个花喵就说了、啊、你看给你们晒这么多照片至少发了六七张。他说这是我们俩老同志的早餐，丰富吧，确实丰富。哎呀真好，要不说我们俩想办卡呢。 一会儿有广告的时候我也去看一看。 好好， 对，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开始听那个朋友圈是什么，就说、 啊、 说这人呐缺什么才晒什么呢、 啊、 后来我一想我一直都在晒早餐，我并不缺吃的，对吧、 就是、 其实还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你不能说我们晒早餐我们就缺呀、啊、其实我一直都在，我也在那个晒，就每天摆早餐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说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就你看就刚才帮过两位主持人，你一看这早餐你觉得这生活就特别有意思。 嗯， 你说你每天吃一块干馒头你也不没法晒了， 对 对吧， 没意思哈， 没意思。 好，刚才徐老不是说了吗，广告时间，他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那咱就来段广告呗。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武汉引流波。 刚才呢啊在放广告的时候正好啊您说说感想呗。 对 对，其实我觉得 这个照片只是一部分 啊，是 啊，广告时间太短了，我等于从椅子到那儿就看几眼，但我觉着就看这个我确实觉着不次于营养师，就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不但是种类丰富，而且餐具都特别的用心 精致，是吧、 啊、该放什么的就是放什么的东西、 嗯、 太棒了。同时也说明这个节目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人还是非常的多，因为你看你整个满屏的早餐随便一点都是，而且还有一点 啊， 就是他们这些展示早餐的朋友还特别会摆盘和拍照。 对 对， 你说要不会照的话人也没这么漂亮，为什么人家能照得这么漂亮啊？ 对， 还会肯定也找个光啊，自然光啊，打个小光，我觉得其实挺不错的、哎、 热爱生活嘛、 嗯、 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都说了一下他们单位的食堂啊、 哎、 都安排什么样的早餐、啊、 也还是有食堂有早餐的吧。 是是是、 就 是、 是， 就包括我们有早餐嘛、 嗯、 所以只不过磊子他早上起来那顿他只能等 太早， 哎，早上下了节目才能够去吃。 嗯、 哦，但是食堂也是为了大家的工作嘛、 嗯、 所以专门就等他们早间这个节目、 哦、 下节目 还有早餐还有， 哎，对，为收口。您比如说像小猫咪也许这么念啊， 嗯， 他说我们单位早餐包括炒青菜、拌凉菜、手抓饼、蒸饺子、素包子、馄饨、杂粮粥、牛奶、豆浆、肉末烧饼、豆浆油饼、煎饼，而且有的时候还有薄脆哟，而且都是自己炸的，都不是在外头买的哟。食堂 真丰富，还我们干脆去您那儿办张卡。 我觉得他们食堂咱们不知道该管不了那么宽哈、 嗯、 我觉得他们食堂早上再煮点玉米或者红薯更好了。 嘿， 当然肯定人家会这样啊，因为像 这个一部分 是 So what? 他说了，我们单位食堂是这么分配的 啊： 周一有饼，周二馅饼，周三小花卷和鸡蛋，周四烧饼，星期五蒸饺。单位天天不重样， 嘿， 因为我相信他肯定只是发了其中的一部分。 哎，对，即便就是每天只有这个，别的就没了。那一个包子里边最起码有点肉吧，有点菜吧， 啊、 有点粮食吧、 啊， 你自己再搭配一杯牛奶，不还是有四样的吗？ 就是， 其实就是人家哪怕就这些，你自己再稍微的调一下，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饭，其实可以。 王主播就说了，早餐的形式中西式各有特色呀。鸡蛋一般我们家都是有的，而煮鸡蛋是最好吃的，不吃蛋黄那是错误观念，必须得吃蛋黄，蛋清当然也得吃啊。中西式我都喜欢，在家呢我喜欢吃中式，比如说周末吧，我做一个西红柿面条汤，或者是炝锅白菜面，鸡蛋卧汤里头，然后就是烧饼，再配点小青菜，再配点牛肉或者香肠。您给我们评价评价我们周末这早餐怎么样啊？ 啊，挺全的 啊，菜肉主食 都 有， 什么 都 有了 啊， 还汤汤水水的， 是 吧？就是如果酱牛肉自己家酱的话，应该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要好于外边买的加工的这种红肉，这是肯定的。但你说，偶尔吃一次也别太纠结，对，就是如果是长期想早上加点肉的话，还是酱牛肉这样的好一些。 是 自己家酱一块，完了放到冰箱，随时吃，切两片，是吧？外边红肉确实也有点添加物，或者说它比较咸 啊。对， 我现在觉着偶尔吃一点特别咸， 是 盐挺多的。 是，小猫咪差不多行了啊。他还说呢，就是刚才说他 又来发来了， 都吃什么？他说：“哎呀呀，我可能忘说了，我们那儿还有炒饭、炒肝、豆腐脑。”而且馅饼、面包，还小烧麦， 哎呀！ 您这是南北方都有啊， 很丰盛。 这公司人也少不了，要不然做这么多给谁吃？ 对对对， 是 太丰盛了， 吃这一顿顶一天呢。 是对对对， 那也不行是吧？ 那也不行，还得均衡。 是，当然了，有荤有素啊。我们也有听众朋友晒不同的照片，因为我不说嘛，照片晒了很多。像 Time 就说了，说这是我的早餐 啊、 是不是太素了点？ 它里边啊，您看有萝卜片儿。有西兰花，有那个小 菜心儿， 还摊了一盘鸡蛋，啊，这就是早餐了。我估计他可能还自己得准备点什么稀饭呀，或者是干粮什么的。 他确实这个早餐缺了点主食，但主食对我们早晨来说，或者对你的工作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对、 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个小花卷儿。或者加上小馒头啊什么这样的， 面包片 主食啊，面包也行了。 哎，是不是不一定必须早上起来得吃到肉呢？还是说得有点、 其实我们首先来为什么要吃肉， 吃什么肉我觉得还很重要，对吧？您不能早上起来来五花肉吧、 那没时间做呀。 嗨， 不是万一不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也不行，也没行。 其实这样、我们早餐就是三个正餐之一。为什么我们没法吃五花肉炖带鱼？说你不现实啊、但是你说我就早上起来吃点五花肉炒一青菜，然后我做碗杂粮饭，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也行。 那为什么不行呢？ 对， 哟，那您这观点真是颠覆了我之前的一些想法。 不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早晨不能吃五花肉吗？你朦朦胧胧的起床了半个小时，你还没唤醒你的食欲呢，你吃肉是不是未免有点吃不下去 啊？ 是吧？因为早餐还得吃点刺激食欲的。 哎， 啊，肉有点腻。 那意思就是早上起来一下给自己呼着了。 啊，对，其实你说的很简单，是吧？ 啊、 你没食欲呢，你就吃那么横的。 那你像西式的早餐当中，人家不是经常会吃那个煎那个培根，还有小香肠， 对啊， 类似那样的也行，是吧？ 他那个其实相对来说，我觉着先不说这个培根是不是加工的肉这一方面哈，就说它从口感上来说，确实能让你早晨起来比较香， 对， 或者说比较刺激，一吃就想吃。后来不是说培根有一些问题吗？就包括它里边的油啊，或者说是加工的红肉啊，我们原来好像在节目中也说过，但是它确实这种加工的，它通过各种调料。就不说它肯定调料里边很丰富，然后各种调料把这个肉做到味道，让你一吃就可以接受在早餐，所以好多人就愿意吃点这个加工的红肉。后来我们确实证明这加工的红肉在跟那些天然的食物相比，确实它有它的弊病，所以我们也不是特别推倡早餐吃火腿肠啊，这样尤其给孩子。 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聊到的是您的早餐，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关于早餐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或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接下来咱又该进段广告了。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在此我们再介绍一次我们的嘉宾。 好嘞，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常务理事徐静徐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嗯， 因为徐老师已经看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晒幸福， 是 晒早餐。 好 啊，包括花喵都说了，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经常发早餐啊，不会因为懒就不做早餐了。嗯，那也没提我们在您家办卡的事儿。 就是啊，做那么丰富是不是？ 是。 还有 WM 就又给我们发了一堆的照片，包括张子健也是一堆的照片，就是吃什么都有。嘿，去加啊，加这个鸡蛋的这个火烧吧，这是 对火烧， 这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豆泡汤是吧？ 豆泡汤， 嘿，真是丰富。还有早上起来哦，自己外面买的甜玉米，微波炉一打， 是 不是也行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 是不是这种方便食品是不是也可以啊，徐老师？ 啊，它其实没有额外加工什么吧，它只是煮熟吧，回家一 对 就没有问题， 对， 肯定是没有问题。对， 好，那无论是中式和西式，其实。这两节算下来的话，我们的绝大部分听众朋友都知道吃早餐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无论是上学的朋友， 嗯， 还是退休的朋友， 嗯， 都在吃早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 对， 而且呢刚才徐老师也都说了，吃早餐它的重要性在哪啊，如果不吃的话，比如说无论是减肥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不行的。 对， 所以早餐很重要。那比如说您觉得早餐，比如说好了，哪些内容尽可能的会有一点，因为我们从数据看出来，就是一个成人他基本上早餐要摄入的能量基本上占全天的25%-30%呢。 啊，对，你说这个是很对。嗯， 对，所以很重要嘛。 对 对， 那您觉得比如说好谷物啊，或者是蛋白质或者什么，哪些东西是最好要有一些的？ 我觉得你说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因为它肯定要占25%-30%。以前我们也经常说，嗯，呀，早餐吃到30%，晚餐吃到25%。后来发现啊，实际上这很难能让我们达到早餐就比晚餐吃的多。事实证明，不太容易。那晚餐还是说回家以后比较休闲了，吃的可能会多一些。那早餐这25%-30%，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谷物要有，也就我们说的主食，这肯定要有。然后呢，有一些动物性的食物提供给我们优质的蛋白质，这是就叫我们一般常说的像主副食的搭配，然后荤素的搭配，干稀的搭配，是为了让我们吃得更滋润一些。其实这几个简单的搭配好了，就刚才我们这些朋友发上来的这些图片，他们只是在这个搭配上更加提升了自己。 对， 没有，我看就虽然看的这些，我看到图片没有不包括这几类的，就荤素啊、粗细或者干稀搭配，但我看的可能不太全面哈，还是稍微少了一点点。比如我早晨说的，可以加一些玉米，或者加一些红薯， 就这个，毕竟天天要喝杂粮粥吧，其实熬起来也挺费劲的。 对， 是吧？因为你各个谷物要搁在一起要泡啊，但像红薯、玉米一蒸，或者头天蒸的放在冰箱，第二天一热都可以。 对， 这个算吃粗粮当中比较简单的。 嗯，其实，比如说，做早餐，在家做早餐啊，真的是得下一些心思。 对， 因为您想，他首先早上起来做，他肯定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对吧？他要是怕麻烦，他一定说，哎呀，就出去吃吧，别在家弄了， 对 吧？而且再其次呢，他一定会有一个计划。就比如说，像我大学同学，就是他老在他朋友圈里晒，因为他是一个女儿，然后其实他一般录音的时间都是在下午，他早上起来，可以他老公去送孩子嘛， 对， 但是他说不，你送孩子，我早上起来依然要起那么早，他6点就起做早餐，而且每天早上晒一个他给他姑娘做的早餐，他姑娘上小学，每天早上起来那个还不是咱们朋友圈里晒这种，他都要做成一个样子，因为孩子小嘛，就比如说 他要摆造型是吗？ 比如说今天哎弄了一只大象，明天弄一小猪，后天弄一什么。啊，就把那个鸡蛋啊、香肠啊、面包啊，反正都要摆成那么一个样子。 这得多爱热爱生活， 是对，他得设计，关键是。 对，我也告诉 说，他不是随便摆啊。 其实我说所谓的热爱生活，就是他的心思可能还不在怎么做，更多的在让他还要漂亮嘛，搭配起来要有型嘛。 对， 这其实挺累的。 是的， 嗯， 我也给他发过私信，我说差不多行了。 对，我觉得也挺累的。 他说维子不是这个意思。说呢是因为他们姑娘瘦、瘦呢就有时候就挑食呗，不爱吃，但是他做成一个造型嘛，孩子反而觉得哎很可爱， 这是 对吧？比如说那个啊，鼻子可能是拿青菜做的、尾巴拿胡萝卜做的，类似这种，哎，孩子就在一边好玩一边就吃了，这样慢慢慢慢就把他那个挑食的毛病就改变了。 哎，这个方法就更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容易被骗吧，反正这么说也不太好听。就这样的孩子，你用这种方法确实有效，因为我也参与过一些就比较挑食偏食的孩子。哎，那种挑食偏食是我从未就真的是没见过。他要说只吃白米饭，他一个菜叶都不动，这顿饭就是白米饭，旁边什么丝毫都不沾，就非常严重。但是他妈妈给他或者跟营养师合作，给他做成饭团，然后饭团上边会给他加点，哪怕最简单的开始加点芝麻当眼睛，他都先买那个芝麻眼睛吃了。所以说这样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还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不偏食了，不挑食了，得什么吃什么了，我倒觉得妈妈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当然人家热爱生活可能把这个当成一个乐趣，如果觉得累呢，那就不这样也可以。如果觉得这是一个乐趣，那您就坚持，我是这么理解。反正我做不到。 真的是一个强大的意志力。 对，太辛苦了。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咱们早餐一定分三类，就我自己总结的 啊。 比如说第一类就是在外头买的，第二类肯定就是在外头买的洋快餐，第三类就是自己在家里 DIY 自己做的，大概也就是这三种。 对， 但是呢我倒是觉得，就比如说有食堂的是最幸福的， 我也觉得是， 对吧？因为 不用做也不用买。 对啊，而且你选择的方向很多。你就算说我挑食，我只爱吃包子，没关系啊，您就可以不吃花卷嘛， 对 吧？ 哎， 对啊，可选择的层面多，而且价格呢也不会太贵。再 还有优惠呢，哈。 啊，对呀，啊。 对，是。 再其次呢，您比如说，也有很多的人说啊，我选择西式早餐也 OK。但是我专门做过一次对比啊，因为那天我们同事从那个吃早点的那个早点铺打包的东西，哇，打包那么多。后来我问他多少钱，他说19.5。我说 为什么呢？ 19.5，我跟您说都有什么？那个一屉包子十个呢啊， 对， 一屉包子，一碗胡辣汤，一根油条，那油条可能拆根变两根的啊， 就一整根大根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茶叶蛋，所有这些19.5。 价格倒是不贵， 对， 但我觉得是不是干粮多了点了 啊？是，所以他中午 听着都像有主食， 所以中午问他，走吃饭去，不，一点都不饿。 你说这包子再小十个，他得有点那个，这就算吃的可能十分饱了，我觉得差不多有点吃的多了。 当然，同样拿价格比对啊，如果吃洋快餐的话，19.5最多也就买一套餐嘛。 对，他要真便宜，要不然是不是头次消费有优惠？交换首次消费那单可能有降价，但我觉着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即便这价格合理吧，也。反正不能让自己吃多，就三餐，我们是这么讲，三餐严格的讲都别吃 太饱， 太饱， 嗯，对对对。 但是您从营养师的角度，您也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当时其实您之前说了，说只要你能吃，你喜欢吃，有什么样的吃的，您摆着桌上，早上起来吃都不为过。但是是不是里边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注意的地方？ 对呀， 或者尽量少吃的东西。 我说那个肯定是有前提的。你早上摆一堆羊肉串，你哪顿吃我也不建议吃那么多， 是吧？ 就我说的什么东西都摆上，就是你能想到的，比如蔬菜，你就想着尽量宽泛，不能说哎早上不能吃莴笋。那不太可能的。那你说早上吃洋葱，可能你怕到单位有味儿，就是说你觉着有一个前提，还是少油炸呀，少什么糖啊，少过度加工啊，这是全天不变的一个饮食建议。除此之外，还是应该打破一些我们原来想象的。像有的老人就特不听劝，他就认为油饼油条就是早点，然后那个你要是早晨哪怕给他做个炒饭什么的，他都觉得这不应该中午晚上吃的吗？我是以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让自己吃得更宽泛一些。 嗯， 你说是吧？是这意思。 对对对。还有图省事儿的，我见过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给孩子吃饼干，尤其是里边有夹心饼干的，比如说有巧克力的呀，有草莓馅的呀，你配杯牛奶，不就吃两块吃，然后赶紧就上幼儿园了吗？就走了，说这样简单，而且呢，哎，孩子也算是吃了。 但是这个饼干的问题是这样，它加工的加工食品吧，应该算是，它里边真的是挺甜的，就糖的成分在里边占的比重很大。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草莓馅的这个，不能叫草莓馅吧，就应该叫草莓夹心或者 夹心，对， 就那种粘在一起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提给我的哈，说他给孩子买的草莓，就哪怕是搁的冰箱冷藏，也会很快就有点软呐、啊。为什么这饼干他忘了吃了半年？这个不反正您就想，我只能点到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给孩子吃饼干，比如说这小宝宝现在饿得不行了，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三四节课甚至有点低血糖的感觉了，这时候你吃两块饼干，这是没问题。就是里边呢及时补充能量。可是你早餐绝对不能天天拿饼干当成主食。还不如吃，让我的角度来说，对于保护他牙齿啊，或者更多的少吃一些，就是像香精，就是应该是有颜色的吧，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你让他少一些添加剂的话，那真的像馒头啊、小豆包啊、花卷啊，或者甚至我们说的鸡蛋软饼啊，这些是值得提倡的。 对，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到底哪一种食物是对我们比较健康的？你就看他那个。营养标签或者看它配料表，如果它这个营养标签一看这脂肪含量在30%多，那你说给孩子吃的它里边一定是油不少，对不对？ 对， 你当然想吃少一点的了。那如果你看这个成分，哎呦一看那么多糖， 对呀、 那你肯定是说还是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头在这个不单说饼干啊，就配料表里儿童食品当中你看见了你认为是什么香精色素之类的标签有这种呈现，那就不如吃天然的这种谷物，我觉得是。 好，那刚才咱们您已经说了早餐最好怎么搭配会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嗯， 反正至少吃了比不吃强，对吧？ 对， 这个是 啊，对啊，那控制肚子就不如吃一块饼干。你这他这么说倒是真的是 就急嘛， 退一步， 对 对 对。 但也不能像豆花花似的，我说我就是那吃了20多年饼干加牛奶的人，但也不行。 那我很想知道他现在一个就情况，就是 什么体型是吧？ 对，早餐这个牛奶加他不腻吗？ 他凑合呗， 换着样的饼干。 对， 哎，您现在因为现在这食品太丰富了，就像饮料似的，您已经眼花缭乱了，他可能就是换着、这样吧，我提醒，尤其是我们听众，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你就去拿着标签去看看，像是什么什么蓝呐、什么绿呀、什么红啊，标签啊这种的情况，可能就是色素的情况比较多。什么亮蓝呐、什么柠檬黄啊，就是带这种，比较颜色的吧。那如果有这种东西，或者它有一点点香精，它都会 标注，现在不标是不敢的。 对， 如果你在标签上看见了，像我刚上学的那些学员，我说你站起来把这标签念念，他念了四五个就不会念了，因为他念不下去了。 嗯， 他在后边那些有一些添加的物，他都不会念那字，他怕念错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女孩，你拿一袋饼干，你觉得前面几个字比较熟悉，到后来你不太认识的话，那一定是说不是你必须的。所以你就比较一下。有一个同学说，老师你每天放在酸奶旁边放俩核桃，放俩枣，你多麻烦呀。说你看你那个还不如就直接买有什么什么口味的，比如核桃的，比如大枣的。我说这样吧，我还这么接着吃，你去给我照一个标签回来。第二天说，老师我不用给你看了，我那个香蕉酸奶最后一个字，我们也不说品牌，反正他说有的香蕉酸奶最后一个字拿下就是香精，他必须就要标。还他说，哦，我知道了。所以说你要是一个充分就特别聪明的消费者，其实我们就看他配料表 就行， 对， 就行， 对， 带着孩子看，让孩子知道你看这个零食的配料表，他很明白。 也是， 对， 孩子念完了以后化学水平都提高了， 对 啊，这周期元素表都有，嘿，这 我背下来了，但是这些都不能吃。 对，还有一点啊，你们俩提醒我了，就是说，在我们超市能够上架的，能够这么成年累月在这卖的，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在国家监管下就是允许添加 的。 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的宝宝吃得更天然一些， 对， 就能有能力的情况下吃自己家做的， 更健康， 更健康一些。 那您刚才说了这些之外，那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喜欢吃甜口，或者说我早上起来喜欢吃咸口，或者我喜欢吃辣口，您觉得这些有问题吗？ 问题不大，因为这我们管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就像刚才我跟那个高磊说，你像外地，他早晨就必须吃辣的，像我早上吃辣的就麻烦了 啊， 可能这一路我都得觉得自己辣。那他就是人家家一直这么吃，你这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但我只是就提醒我们，比如听众朋友，豆浆里边加糖，牛奶里边加糖，没有一点必要。 哎呦， 这不就甜口吗？这算甜口吗？ 加一勺白糖呢，绵白糖可的香。 你说那白糖能起到什么作用？可能就会提到让孩子觉得挺高兴的，心情可能愉悦一下。但是这个白糖，因为现在糖类特别宽泛，哪怕你吃的这些谷物当中都含得非常丰富，不需要额外给它去添加糖，就算甜口了吧？ 算。 对呀，何况我们现在就是中年的男性吧，好像血糖高的呀，什么痛风的，好像比女性还比例还高。 高。 所以就糖这个东西不必须。 我还爱吃巧克力，我就没有它就活不了那种感觉， 啊， 怎么办呀？您不用啊，是事实。 不是， 您是无语了吗？ 我觉得你那么在意，你不原来净主持运动节目是吗？ 但是我就在这儿栽了。 不是， 我控制不住。 你吃巧克力也是这样。其实我说每种食物的存在，它必然有它自己的道理。如果你吃巧克力，比如说黑巧克力，或者你能接受它。70%多可能就已经相当苦了吧， 太苦了， 就你千万不要吃那个感觉像巧克力糖。 哦，那倒没有，我一般喜欢吃里面加这个坚果的。 坚果的，你那个巧克力里边如果糖特别多，我建议你还是说吃点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我也知道， 但 是口味一般。 对，口味好的东西就是有几点可以让这个食物口味好 啊， 包括豆浆，包括杂粮粥， 怎么着， 就是有油的有糖的，就可以口 才香啊。行，谨记您这句话，我自己我下次注意好吧。 我的意思是，你早上起来在喝加糖的豆浆的时候，你可以为了折中的时候吃一点咸菜， 哎， 这样就行了吗？ 就糊弄过去了是吗？ 那就糊弄自己呗，可能糊弄不了人。就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不特别严重，但是老年人真的就是因为我在从小就我们自己家的奶奶姥姥特别爱喝豆汁儿， 对， 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豆汁儿我可以喝两碗是没有问题的。 对， 好多老年人他那个卖豆汁儿的地儿都提供咸菜， 咸菜丝儿 一大盆， 完 了我觉得他们就从用那小盘盛了好多咸菜都可以吃完。 当然了，我也能吃完，我就觉得不吃才亏。 但是太咸了，真的 真的 太 咸了，而且这些去吃咸菜的老年人好多都血压高。 对， 血压高跟那个盐的摄入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这个咸口刚才就光说糖这口了，其实这咸口也更应该 值得这些朋友注意，尤其老年朋友，血压比较高的那咸菜就是他免费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也是不能说完全戒掉吧，也就一两根啊， 要适量， 换调换一下口味就行了，可不能那么吃甜的，而且那个烧饼也是咸的。 嗯， 哦，对 对，烧饼咸的还不满意，在咸烧饼里加咸菜，是不是？我觉得应该差点。 哎，不过我有好久了。我都没吃到过，就是在早餐啊，早餐我好久了都没吃到过那个炸的那个 糖油饼， 糖油饼我好久没吃过了，然后现在、 炸糕 啊，炸糕我也好久都没吃过了。 嗯、那你 现在卖的少了，反正好像是 有 是 还有卖，但是你比如说像一些老字号的那小吃店，糖油饼还是卖的最快的呢。 对， 就是它炸出一定的量，有的就老人想吃到晚了去还没有呢。 是，所以说、 就证明大家还喜欢这个。 我妈就在家炸，因为买外面买不着，你知道吗？ 就太厉害了， 就放了红糖。我妈还经常炸一锅不行，研制你知道，火候面放多少油，放多少糖。 哎哎、亲，我觉得你想减肥很难， 真的是。哎，其实豆汁倒是老人喝挺好的。发酵的嘛，而且里边你看也不糖也不咸的，是吧？其实一些传统的像那个豆腐脑， 嗯， 豆汁儿这些传统的，还有那叫什么豆腐，刚才说的那个 豆泡汤、 汤汤，什么素丸子汤、 素丸汤， 这些传统的，在吃的过程中就是只是注意，比如说不太咸或者太油，也挺好的。现在这么一想，它有的那个，豆腐脑 啊， 也特别咸。 就它那卤咸嘛， 黑乎乎的咸， 卤咸、 哦， 是不是卤咸？ 卤咸、 哦，那你还不如多给我们搁点里边的干物质，可能贵。 那 比如说像牛肉看不见， 没有没有，不可能。 豆腐也看，就那汤咸，所以这也可以自己。 还牛肉，徐老师您想多了。 不是，19块钱买那么一堆的，可能没有牛肉。但我觉得那个，其实要说按东西来说，都是好东西、 嗯， 自己家可以做，就像你妈妈似的， 啊、 豆腐脑，我一般用打卤面，比如家里谁过生日了打卤吧， 啊， 然后打卤面用那南豆腐蒸一蒸，把那个打的那个卤放在那里边， 嗯、 跟豆腐脑类似。 嗯， 这也挺好的。 好， 好， 哎，来，再来看看依依，他又说了另外一个方向。 嗯 嗯，他说我经常在做的早餐，一般会做芝麻糊，或者是豆浆。 嗯 啊，芝麻糊呢是各种粗粮加上芝麻， 嗯， 一起打成糊，啊，不加糖，但是喝着都挺糊嘴的。他说当时了，当然了，有时候会往里加点冰糖，那给孩子吃，这样呢。 这冰糖也是跟那个我们原来中医都老，可能冰糖会有一些那个食疗的那些，但是从我们这个成分分析的话，是分析不出来它跟别的糖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特别的。 含糖量我总感觉是低，不是啊？ 它都是糖，它就是糖。然后你那什么，像那个孩子杂粮这些杂粮糊，我觉得还是给他。超拌一个什么菜吧，比如说超拌一菠菜、 啊、 里边，或者放点豆腐丝儿、啊、反正慢慢的让他从那个甜的那种特别喜欢吃的甜的感觉慢慢的、能够走出来吃点蔬菜什么的。 对， 还有一个就这个很简单，现在好多设备 啊， 你就甚至不用泡发是不是直接都能打成糊，但是对于血糖高的朋友，这种特别好消化的糊，特别容易让你吃完了以后血糖就会比较高，所以好多中老年朋友或血糖高的，还是我建议您吃一些杂粮饭呀、 嗯、 或者吃一些红薯玉米这些粗杂粮，那个糊不建议每天喝，当然宝宝孩子这些倒无所谓。 嗯， 嗯，好， 嗯， 因为像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因为大家都特别忙， 对， 而且呢每个人因为节目也好或者因为其他的也好压力都很大， 对对对， 所以经常就是属于那种白天不懂夜的黑、 嗯、 您能懂我意思吧？ 嗯嗯， 就比如说可能早上起来一睁眼啊、哦、11点了，但是没睡醒啊，迷迷瞪瞪的刷洗脸洗个澡，12点多1点了，好吃饭，哗哗哗哗哗吃， 那 早午饭嘛，就这么吃了、 嗯、 吃完了以后干活干活干活，一直干干干，可能就晚上8、9点了，好、 嗯、 饿了吃饭，哗哗哗哗一吃，吃的是11、12点， 真是， 然后睡觉，一睡又睡到第二天上午9、10点钟，大概这种状态是常态。 这种状态的人还真有一部分，就是工作就这性质，应该说也是没有办法。 对，您想，就比如说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进入到今天直播的最后一节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还有我们的 徐静徐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哈。嗯，今儿呢我们说到的是早餐啊，刚才已经很多的朋友跟我们都晒了晒幸福是吧哈，好多类型的这个早餐，包括盛放早餐那个器皿都是那么的精致，哎，让我们一下觉得生活好美好，我自己怎么那么懒，我 不，你早上起来起得太早、 哦、是吧、哦、 是是是是， 谢哥给我找理由， 不不，这个是纯理由啊，其他的时候就算不上节目的睡个懒觉吧， 就是啊， 因为太辛苦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也这么想的。 嗯，所以同样所以同样真的就是真的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对，能理解、 嗯、对，您比如说就是我去那边，应该那个叫西二旗吧、 嗯、 西二旗那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关村的那个科技园区了吗、 嗯嗯嗯、 啊 building 跟 building 它都是挨着的，特别类似于 CBD、嗯、所以就比如这个楼上的写着啊新浪，新浪大厦、嗯，隔壁那楼写着什么百度大厦，斜对面那个阿里巴巴，就类似哦，所有这些都在大楼里。那您想，那整个一个大楼哦，十几二十层，那里头全是员工。 对， 那真的到了晚上，说那边都灯火通明。 你看， 比如说研发中心啊，包括那、那边专门编程的这些人啊，哦，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说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项目制嘛，完成这个活儿或者这个项目、 嗯、 那可能就得到凌晨了、 哦、 然后再披星戴月的回家，有的人是专门就在自己的那个工位底下、 哦、 那工位底下，那你想就是、哦、就是桌子底下吗、 嗯、 自己搭一小地铺，哎，忍一会儿是一会儿、 嗯、 啊，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嗯、对, 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更得吃好早餐了， 是的， 对呀， 咱们帮助一下说经常工作压力这么大的朋友，他怎么通过吃早餐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再吃回来，会有吗？ 会，他肯定是，我们首先说他这么辛苦或者熬夜了，我还是建议他早上能尽可能的多睡一会儿，这也人之常情、 嗯、 但起床以后就是比如说下午要上班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早餐或者像刚才你说的早午饭，嗯，就十一点才起床，那就可能这一顿饭就更丰富一些。 对， 这是可以，我也不建议因为说要早上要吃一顿饭而打扰他的休息，这不建议。就这老人哈，好不容易睡一会儿，巴拉巴拉刚做完早点了，这肯定一天都不高兴。 没跟您说吗？ 能理解。 就是、嗯、举个例子，就是您想，就过春节的时候，思乡嘛。所以都说哎呀我想我爸了，哎呦我想我妈了、 嗯、 哎呀我就想那家里做的那口特适合我的家乡菜了， 嗯， 哇，赶紧回家乡， 嗯， 啊，回家乡以后头几天都特好， 对呀， 跟爸妈处的那个甜呢，第三第四天不太行了，忍，第五天第六天特别不行了，说我再忍一天我走了，主要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压力挺大嘛，好不容易回来放松下来，要睡懒觉，要因为他已经有他自己的习惯了。 明白明白。 早上起来七点，当当当，起了起了，我已经给你做好早点了。你说你 这种情况肯定挺常见的。 对， 其实要是现在，比如说，嗯，老人多了解他们一下，多体贴一下孩子，就他真的是睡觉挺重要的。 嗯， 是吧？不能说睡觉比吃饭重要，但如果有个机会的话，还是要休息。休息不好，这人真的不行。吃的再好也憔悴。当然，我不能说不好好吃饭了。那你这顿饭，比如说你中午吃完了以后，我也不建议说中午吃完这顿饭能盯一天，然后又盯到晚上九点了，那又八九个小时不吃，也不建议。其实，身体坏的挺快的，或者比较快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没有太规律。 对， 其实好多身体问题出在没有规律上。慢慢的，你年轻能扛，一过四十来岁，反正我觉得体检男士的指标可能有问题的更早一些。 是， 对。 啊，所以说你越累，越要善待自己。那从什么做起？我觉得除了休息就吃，是不是？而且你说的那种公司吧，以我的角度来说，应该都有食堂。 都有， 有 都有。 是吧，那么大公司肯定都会有食堂，那你就这样，其实关键在自己，还是看你对自己身体 是不是有要求。对，是吧， 你要是就是好的习惯呀，其实形成起来我现在觉着也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困难。是吧，就你从来不吃早餐，我现在偶尔吃几天早餐，你觉着舒服了，你为什么不坚持啊？那不跟自己较劲吗？ 对呀，三十天就是一个运动的习惯，或者是 对、啊、二十一到就好点嘛，二十一天就好点嘛。 对对， 如果你要想在这公司里头，你真想干得老、 啊， 那你不好好保养身体，你只要有病，你看人家怎么办？ 对 对， 人家不可能用病的，怎么？你得担负起你工作的这个内容吧，或者任务吧。所以你要善待自己，你不管别人怎么样，就好多朋友说的。做不到荤素搭配，尤其去外面吃饭、春节嘛，就是点的荤菜比较多，但是有的人就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家看出来他在刻意，但实际上他就是素的吃的多一些，荤的点到为止，这对别人来说并不给人家为难，并不让人家难堪，人家请你了，人请你不会盯着你吃一口荤的吃一口素的吧，人家不会观察那么细，所以还是在自己，你为什么不能选择素的多一些，完了荤的尝尝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自己。 对，就像刚才咱徐老师说的哈，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赖床哈，就是希望能多睡一会儿。刚才维哥也说了，早上起了早起的时间啊，太 困难了， 太困难了， 能理解。 这个做早饭的时间也太短了，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利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一些食材啊，又能做出来既营养丰富又能让我们吃饱吃好的早餐，您给我们搭配搭配，有几种形式，几款套餐啊？ 这样，比如说牛奶燕麦片。 牛奶 有了，燕麦就燕麦速溶的，只要不添加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哈。就它只不过经过加工，你一冲就可以了。 哎，我问一句，就燕麦好多种，就是我现在比较习惯吃的是一种叫即食燕麦，就是有一些燕麦你必须得煮，然后它才能够熟，就而且时间会比较长，或者熬粥的形式。但是我吃那个即食燕麦呢，他说泡在牛奶当中，你可以泡几分钟也行。 哎，他可能事先给你加工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或者微波炉打一分钟就行。 对，但是你不能吃那种的。我见过我们那个小姑娘一泡燕麦片，我们整个办公室全是奶香味儿。 哦，那倒没有。 那种香就是让你感觉这个味道不是太正常，就特别香，那种不好。但是说燕麦有的需要煮，有的速溶，只要是它纯天然的，人家可能先给你加工了，完了你冲就熟的，这个无所谓，就不要太多的添加。再有一个呢，你买的时候到底就确定一下是燕麦片还是燕片麦片。如果麦片，那可能玉米麦片、大麦什么都可以放在里头，但是燕麦片可能它蛋白质的含量会更丰富一些。就你别花买燕麦片的钱去买了麦片，当然这两个东西都不是说是，麦片就差，但是最起码不是燕麦片，对吧？你看看有麦片有燕麦片，那就牛奶冲冲这个燕麦片吧，咱们就只是这么说。然后呢，你比如说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茶叶蛋。做一些茶叶蛋，然后拌个像什么腐竹芹菜呀，之前把腐竹做好了放在那个什么，第二天你要怕凉你就焯一下，拌点芹菜，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加个小麻酱花卷儿，或者加个什么，其实这我所说的没有什么需要第二天自己做的。你看牛奶燕麦片，像高磊说你买的速溶的也无所谓是吧，只要别添加东西。你像这个茶叶蛋肯定不会第二天早晨煮。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还说的像小花卷儿，你买的现成的，如果你不会蒸的话，先不说有没有时间，不会蒸的话买一些麻酱花卷倒也问题不大。其实我所说的这再拌，只是需要你拌一个 凉菜。 别的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再有呢，我们也有的朋友喜欢煮一些小馄饨，搁在冰箱那个，尤其老人也喜欢搁在冰箱冷柜。 嗯。 然后抓一点那个紫菜呀，什么虾皮呀、 香 菜一冲，冲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再就个凉拌菜，或者就一个鸡蛋，这不也都有了吗？荤的素的，完了鸡蛋什么汤汤水水的也都行了，啊，这俩其实都是相对来说，牛奶像牛奶啊酸奶啊搭配鸡蛋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完了其他你再选点面包，面包里头加个那个酱牛肉是吧，完了炒拌一个哪么一个菠菜呢，或者茼蒿，这些只要一炒就可以吃的都行。如果说实在早餐是吃不了蔬菜，没有这功夫，那加餐的时候吃点小番茄、小的这个黄瓜、 西红柿， 水果是不是也行啊？ 水果也行，水果作为加餐都是比较理想的。 来点橙子 啊，橙子或者像柚子啊都行 啊，柚子， 这个猕猴桃什么的。其实我们早餐还是比较缺维生素的，像维 C， 因为你只要一加工，它就会破坏，但有保留啊，不是说一加工就都没了，有破坏，那个破坏掉的那个水果不就给它补充了吗？其实我觉着不太费劲。如果您说我就有时间，我时间富裕，那你就可以比较麻烦一些，比如小米百合粥啊，或者什么山药粥，像这些你可以南瓜粥，你要有功夫熬，像紫米粥，那你就熬去有时间，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蒸一些，像豆沙包啊或小包子、银丝卷那个菜。或者做一些面条，其实早餐吃面也挺舒服的。 对， 荞麦面呀，里边也可以搁鸡蛋、搁肉丝或者搁蔬菜，这些可以吃的早。还是那句话，其实跟那两餐吃的东西就更简练一些，但是都可以。面呀、馒头啊、什么包子啊、粥啊，这些都可以。甚至你愿意吃米饭，那有功夫也可以。 对，其实我妈也不是说特勤快一人，你知道吗？ 谁说的？都自己在家弄糖油饼了，这已经很厉害了。 我妈还是挺厉害的，还给我们做珍珠丸子呢，什么的。 哇，挺厉害的了。 但是她有一习惯，就跟我爸特别爱吃蒸包子。他们一般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把接下来一周的包子全蒸出来，而且他们只是早点吃，他们就爱吃茴香馅儿的。然后把那包子都蒸好了以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腾。哎， 对啊、 每天 也没有什么， 也挺好的， 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面。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用那个饼铛，来那个煎一煎，或者烤一烤。哎， 其实现在不粘锅的那种饼铛，也不需要人， 不需要放油 、啊，不需要油的话， 对 那种焦的，就是不是焦啊，你放油就容易焦。其实那种。像我们小时候烤馒头片的那种，就在炉子上烤那种感觉，现在不粘锅烤完了以后，干干的，也挺香的。 对 对， 就不一定非得用油煎。 对，所以刚才磊子说的那就是烤出来的嘛。 拿 那个不粘，就是烤着它。 啊，对对对， 哎，那也没油、 也挺香的。而且你那个包子就是这种馅儿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不吃肉的，比如说怕蔬菜牙口不好啊，怕吃蔬菜比如塞牙这样的，那你做成馅儿。它相对来说吃的时候就比较顺畅， 对， 就肯定比你父母年龄再大一些，这些老年朋友吃这个还是不错的建议，就是包子里边菜多一些， 对对对， 肉少一些， 对， 再搭配点粥什么的。 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首先你做饭的这个家伙事儿比以前多多了， 太多了， 对，所以呢，那您想懒人经济，这些家伙事儿就给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对对 对吧？ 我那次买了一个，就是把那个鸡蛋放在里边哈，放点玉米粒儿，然后就不用管上了，就不用管了，鸡蛋打散以后哈，完了挤一会儿，它出来一鸡蛋卷儿 啊， 对， 我天，这么先进、啊， 而且把我那个放的那个胡萝卜呀、什么玉米粒儿 啊， 全很均匀的。成一个，就你孩子还有一个竹签给你插出来的时候，做的时候放里出来插好的，小孩一举就可以吃了。 哎呦， 就是你说现在，我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烹调手，就自己不会做。我自己家就有一个煎饼摊煎饼的一个小机器，就是全套的，连那个什么摊的工具那些全给你准备好了，你所需要的就是玩了。 对对对。 对， 我们家也有一个电饼铛，我就不说品牌了 啊，对，我也不说， 就特别简单。我妈就用那个干一件事儿、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只干一件事儿、就是煎鸡翅，而且它不放油 啊、 它直接用鸡翅上面鸡皮的那一层油，然后平放一层大概十几个二十个，然后这个鸡翅放了以后，然后把那盖一盖，然后大概是20分钟还是怎么着， 这就好了， 就好了。哎呦，焦焦脆脆，而且颜色金黄色，特别有食欲，吃到嘴里还有那个，就是还没有它那个鸡皮的油全化了， 哎， 就纯鸡肉。 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比如你吃鸡肉啊，什么鸭肉，这个、啊、可想而知，它那皮里面还有多少的脂肪， 多少油。 所以你要想减肥的话，那个层油还是能不吃那鸡皮，就算了也可以。比如说想瘦身什么的，它这油真的是足够用了。 对对对， 啊，特就很丰富。其实所以说，你现在让自己家的厨房丰富起来，买一些这个特别上手的，像烤面包那小机器，搁里也不用管它，而且还有五档，你想让颜色深的浅的，都特别的。贴心，那微波炉只是算是很老很传统的了，现在太多了。真的看那个丽乐的妈妈，这一下那一下那一下，一会儿真的是好多都出来了， 是 非常棒。 对，弄得特好。包括你比如说，原来我都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因为设备的提高，哎，反而变得健康了。你比如说，我邻居就是。隆重给我介绍一款高压锅，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现在谁还使高压锅呀？我说人家现在都说，哎，伟子，我这款高压锅啊，那个，能干的事儿特多，当然包括烙饼啊什么的，这都行。他说，但是呢，我跟你哥我们一块研发出了一种方式，拿这个专门做炸薯片和炸薯条 啊， 也有这么做， 高压锅做炸薯片， 我也听到过。 他呢， 这怎么弄啊？ 是啊，然后后来我说，哟，我说嫂子，那您弄弄我看呗。然后他就拿一土豆，唰削皮，削完皮之后问我。吃片的还是吃丝儿的？我说咱们来个片的吧。行，切片，咔，切完片以后，直接把这个啪撒到高压锅里。高压锅里不放一点油 啊， 什么都没有。咔，盖盖，拧，好，15分钟， 啊，就好了。 然后啪一打一看，哇，跟外头卖的薯片一样。 它就是温度让它熟，因为它没加水嘛。高压锅其实是很少用水的。 哦、 其实爆米花好多这种特别多，就是。有我们想不到的，但是没有不能做的，真的可以这么说。所以 太神奇了。 嗯，原来我觉得米花多难爆，我小时候真的，我小时候要有一有爆米花声，第一声直把我们吓一跳。 嗯、 我们要一个大妈就端着好多馒头，完了大街上一爆米花，她都给扔了。我一真的不夸张，那声你们俩可能小。 我有印象，我们家那边有。 吓人，但是现在我就买了一个爆米花的机器哈， 啊、 然后它你可以买爆裂玉米。 对， 然后放到里边以后，那米花出的云集了，基本没有什么死的那个小粒、 嗯、而且特别香， 而且我什么都没添加、 嗯、 你想外边如果4块钱给你加那么多好几勺那个奶油啊或者巧克力、 嗯、 其实真正的黄油，我们先不说黄油好坏，真正黄油4勺得多贵呢，我买一个小块黄油做那个点心好贵， 对， 他给你加4勺才4块钱，那肯定得想想为什么， 那得是， 所以你自己爆就是原味儿、哦，什么味儿都没有。所以只要你想到这吃，真的太丰富了，都给你准备好了。 嗯， 哎，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嗯， 这样我们可以有个延展的问题啊，有个延展问题。 嗯、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以诚待人就说了，那比如说我长期固定的就吃某一款早餐，比如说啊，就是面包加鸡蛋， 嗯， 或者面包加肉，啊，煮个鸡蛋。喝杯咖啡，这样也行吗？ 其实他这个早餐就只要你吃不腻，你在这个基础上，白天别再喝太多的咖啡哈，早上喝一杯，在基础上再加点菜， 嗯， 应该是该要的也都有了。我就这么一听，应该也还 也差别 也差不多，嗯，也可以。我还听到过有朋友说我早餐就喜欢吃咖啡和窝头 啊， 我又想这个这俩都完了，我真试了试，哎， 怎么样？您感觉 特别的清爽。 哦， 真的让你吃完了以后，真的觉得自己精神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是精神作用，就特别觉得挺好，挺 满足是吧？ 对对对， 中西合璧，下回我也试试。 嗯，你试试完了再加上青菜，你吃的时候先吃这两样，完了隔一会儿再吃别的、 嗯， 你觉得特别舒服。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放宽一下这个理念。我觉得他这么吃，嗯，组合上稍微单调点，而且如果只要你吃不腻的话，你再把它填充一些别的东西就也行。 就比如说在面包加鸡蛋。或者面包加牛肉，同时 对加牛肉什么的， 往里放一块生菜， 对你 或者放块黄瓜， 更丰富一些。 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更好。哎，那咱们延展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聊关于减肥的问题。 嗯， 因为减肥就现在春暖花开了嘛，很多年轻人嗯都觉得暖和啦，可能在哎穿着上，那你想就单薄了，我身上这肉就滋出来了，所以现在 这个多胖啊！ 不是因为刚过完节嘛， 对对对对对， 刚过完节嘛， 是， 所以就想赶紧健身啊，减肥啊，节食啊。哎，我的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那样，晚上下了班大概5-6点钟健身，大概健2个小时吧，挥汗如雨，当然练得特别好啊，因为有专业的教练。 基本上练完了回家洗完热水澡也就喝茶呀吃水果其他什么都不吃了、 这晚餐就全没有是吗？ 对， 整个晚餐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除了吃水果喝茶呀喝水呀没有别的了。 其实这样的热量我觉得他以什么毅力坚持到第二天早晨呢？要是两个小时运动完以后完了只吃一点茶还不能喝浓茶吧，浓茶睡不好觉、这点东西要我夜里肯定起来再吃一顿，因为很难觉得让自己有这样，我先就身体肯定是说来是不平衡的，再一个你这心理来说也太委屈自己了， 就是 你那么大的强度完了回家就睡觉，睡着我们肯定饿，那如果比如说你夜里头起来吃一顿，那就不如晚上回去吃点再睡。 嗯， 反正我的建议是说晚饭不吃临睡之前吃一顿，不如晚饭吃临睡之前别吃。 那他要是说就像维哥说的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这真的不吃他只喝茶吃水果行吗？ 那他全天的比如说练健身的时候你蛋白质不够你可以长肌肉吗？ 对， 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缺蛋白质，因为你一天比如说六七十克，我不知道这人到底多重，就六七十克的蛋白质你只凭早餐和午餐，如果你早餐又不是很全面的话光凭午餐你是不够的， 补不过来， 很多东西才对呀。 尤其如果他要练器械的话他摄入的需要摄入的蛋白质会更高， 可能 大概是平常的1.5倍， 还要加是吧、但你就不可能保证你那个肌肉会练得那么好，不知道它最终效果会怎么样、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建议它少，完了可能吃点素的蛋白质身位高一些的，不让你吃回家吃俩馒头那肯定不健康， 吃点豆制品， 哎，豆制品，哎，对，这好，完了蔬菜啊，让自己有一定的补充我觉得还是好一些。 有必要哈， 有必要。 哎呀，说了这么多早餐的事儿，其实哈我觉得这王卓给我们总结的特别好、特别到位，人说早餐那是相当的重要啊，但是我掌握了几个要素，首先吃饱，二少盐，三糖不能多，荤素搭配，我宁可早起一会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要素啊，您说是不是徐老师？ 对，把我这总结的都说了。 那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 就这样、就应该说的挺好的、 啊、 确实是他把长远的都说了，真的你会见效的，对以后你的身体会有益的。 好好 吃饭， 好好吃饭，好好吃早点哈，咱身体才能越来越健康。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手解药、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味道才会是最好，你